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大家好，歡迎呢返到嚟今個禮拜浩浩汤汤。咁今個禮拜個主題呢就係伊朗之行啦。咁頭先呢已經講咗啲開場白啦，你知我哋開場白都講咗半個鐘㗎啦。咁呢跟住落嚟呢好快脆、單刀直入，我哋而家講一啲最基本嘅資料啦。嗱、伊朗作為一個國家呢，佢個面積先啦，最基本嘅嘢啦，其實呢好有趣，即係個導遊同我講嘅，咁我都信佢啦，佢有根有據，佢話同我哋中國嘅新疆省呢是差唔多一模一樣嘅，係啦，爭好少嘅啫。咁、所以咧就係、新疆，係其實新疆係好大嘅嚇， 梗係大。 好啦，咁樣咧就佢嘅人口幾多咧？ 嗯， 原來咧就8200多萬， 嗯 嚇、就嚟8300萬，咁、係大過英國嘅。 嗯， 英國6000多萬人口啫、所以好啦，咁頭先講翻個面積咧都未講完，唔記得咗啦。其實佢嘅面積咧係大過好多歐洲國家。 嗯 嚇、即係。應該是大過德國和法國加埋的、所以其實是很大。 但它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什麼地方呢？ 沒錯啦，沒錯，你說得非常好。在地理上呢、它確實是主要由山脈、和沙漠、當然它有些地方是、有些河流啦、有綠洲啦這樣的、但是呢確實它是高原地帶為主、當然它亦都是有海岸線的。咁佢個海岸線就係南面好重要好重要世界上嘅一個灣啦。咁、你話咩灣呢？ 波斯灣。 梗係啦，當然就係波斯灣啦，係咪？咁佢南面呢， 真係個波斯就係因為 係啦，佢 Persian Gulf 咁梗佢囉，就係因為即係以前佢就波斯嘛，咁、所以嗰個叫波斯灣啦，係咪？咁、但係呢佢好多地方係高原嘅，佢個首都就係德克蘭、Tehran。咁 Tehran 呢其實呢佢就喺嗱，即係伊朗有兩個主要嘅山脈嘅。一個呢就叫做即係阿爾伯山脈呢，就是 Elbu 嘅 Mountains， E-L-B-U-R 咁好似啊，咁樣呢就喺北面嘅。咁、北面呢其實就是一個自然嘅屏障啦，同頭先我提過嘅南高加索嗰三個國家呢就有少少分隔、因為再上呢就係、是、南高加索同埋裏海嚟㗎啦，就係、是、佢其實北面都有海岸線，不過呢個海呢就是一個內海、就叫裏海，就是 Caspian Sea， 是嗎？沒錯。但是呢跟住個南面呢個邊界嗰度呢亦都同伊拉克呢有一個更加大嘅山脈呢，就叫做呢、這個沙國羅斯山脈啦 ,Zagros Mountains 咁樣。咁所以兩度呢個山脈中間有好多高原地帶，而 Tehran 呢德克蘭呢其實個海拔呢都有成1000米。 哦、 1000米。所以佢係慢慢一路斜上去㗎，佢由海岸線啦，咁海岸線係零啦，係咪？咁但係呢佢當然中間亦都有沙漠，而德克蘭呢係1000米，但德克蘭都有趣，即係我哋都住咗好幾日啦、我哋最先就經德克蘭，臨走又經德克蘭咁樣啦，分開嚟玩嘅。咁德克蘭呢原來個城市本身呢就喺個山腳。咁、所以呢就我哋即使呢個時候去三月初呢都仍然見到有些少雪嘅、即係有雪山景嘅，咁、所以都幾壯觀嘅。咁、個雪山當然就幾千米啦、雪山就幾千米，但係佢喺個山腳度呢就係離海拔就一千米。但原來呢個一千米呢就係講佢最南嗰邊、原來呢佢一路順住個山腳斜斜地咁上呢、原來佢最北嗰度呢就係、高200米添嘅、即係200松啲米嘅，所以呢就係、由呢個1000米到1200多米，咁、就500多萬人口。 都多， 咁就都多㗎、其實即係香港，即係我讀緊中學嗰陣時都未有500多萬啦、我讀大嗰陣時未有，咁即係而家我哋先700多萬咋嘛，咁、所以係一個好大嘅城市啦，德克蘭。咁、但原來德克蘭呢就作為一個首都就唔係太耐嘅啫，即係近呢我唔記得好似3-400年咁樣啦，咁、你知波斯係講幾千年㗎嘛，係咪咁古代呢有好多首都嘅，咁、即係等於中國啦，中國北京以前喺中國古代歷史都咩啦，係咪、去到明朝先咩咗，咁所以以前又洛陽啊，又長安啊，係咪又杭州好多啦，係咪即係一樣道理啦，所以波斯其實喺呢方面都好相似嘅、好啦，咁樣呢就講佢個經濟呢，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大家知道啦、石 就係石油啦， 冇錯啦。咁伊朗咧，原來話喺中東入面咧，即係產油啦，個隱藏量啊，應該話係差唔多排第三嘅。即係喺沙特阿拉伯啊，同埋伊拉克咧，緊緊之後嘅啫。咁但係咧，佢因為個技術唔高啊，特別係過去幾十年咧， 即係俾美國有經濟制裁嘛。咁、所以呢佢只能夠輸出嗰啲呢就唔係提煉咗嘅，佢冇提煉嘅設施，佢基本上係出原油嘅啫， 即係原油， 即係我哋 crude oil 啦、簡稱即係 crude 啦咁樣。咁但係呢個係佢個經濟主要來源嘅。咁、當然佢出就出唔到去美國㗎啦，咁、有一樣嘢好有趣。咁佢而家嚟講呢，其實佢都同全世界好多國家都有邦交，咁特別係同我哋中國就好 friend 㗎啦，伊朗。佢係全世界呢只有兩個主要嘅國家呢係冇建立邦交嘅啫。咁你估唔估到邊兩個啊？考下你啊！ 會唔會一個係台灣算唔算？唔算國家？ 咁咪可以咁講啊！咁啊，而家你 咁唔可以叫國家嘅，係 梗係唔啱啦，係好啦，唔計台灣。 OK， 北 好易估嘅啫，梗係唔係啦？ 哦，咁啊， 佢嘅死對頭係邊個咧？嗱，其實我問過佢啊，同佢領隊傾過導遊，當地導遊傾過偈㗎。咁我話你話你同周圍嘅國家點啊？我甚至問你同伊拉克點啊？咁因為佢哋係打過一次仗，好勁，唔係好耐嘅咋，80-88啊，兩伊戰爭啊，80-88打咗即係八年咧，即係死人無數。咁但係佢話哦冇問題啦，我哋而家同伊拉克好 friend 啊咁樣。咁我話同俄羅斯咧，俄羅斯都冇問題。佢話咁但係。我哋只係得一個敵人嘅啫，呢個世界上咁樣。 好難講喎、 就係全世界最強嗰個囉。 吓、就係、是、美國。 咁梗係唔使講啦 ,JP, 唔係。伊朗同美國呢就直情就係冇邦交，梗係冇邦交囉。咁、直情呢，因為如果有經濟制裁呀、直情係扮到個不了。其實喺美國嘅眼中呢、即係佢將伊朗同埋北韓呢是列為同一個類別嘅、是叫邪惡嘅國家或者叫流民國家啊，即呢啲咁樣嘅嘢。 但有冇咁誇張？伊朗都唔係一個好 咁啊，梗係啦。其實我哋去過，唔淨止今次我去，我之前仲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去過。去完翻嚟咧，基本上都站得住。 好好啊，真係好有錢。 咁呢個咪就係我哋俾西方，特別係俾美帝嗰啲咁樣嘅鋪天蓋地嘅宣傳洗腦咯。其實我都喺呢度講咗好多次㗎啦，係嘛？咁你中共係邪惡，唔表。好似美國唔邪惡噶嘛，係嘛？咁即係你唔信就冇得好講啦。咁但係佢亦都係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嘅國家，即係美國。咁佢最文明同最邪惡係集於一身，有咩難理解啫？絕對唔難理解呢個世界係嘛？呢個真理就 覺得 就係咁啦嘛。 好奇， 所以佢咪抹黑咯？ 好奇怪啦，即係 伊朗 呢啲國家都係 好緊要嘅。其實唔係嘅，我哋個個去到都係啦，翻嚟都話：哇，正！伊朗嗰啲人咧又友善啦，又熱情啦。是啊，非常之好嘅。 是啊，冇错。 你完全唔觉得即係个民风系好好。 是啊。 系嘛，唔会话啲人话哇，即係听见哇伊朗，甚至又话阿才哥你去伊朗啊，哇你唔驚㗎咁样啊。第一个諗下就 系 哇梗系嗰啲恐怖分子啊塔利班啊咁样。梗唔系啦，你而家你度度都有危险。 吓 波士顿马拉松你又有炸弹。巴黎恐袭一次又一次。吓比利时啊荷兰啊英国啊边度冇啊。 是 吧咁你咪邊度危險啲啊 嗯 就係囉。所以其實呢其實伊朗係一啲都唔危險嘅。所以你去到呢係覺得係一個好正常國家。但係喺美國嘅即係喺宣傳入面呢嘩就抹黑到佢嘩全部都係恐怖分子。咁兩解嘅啫係咪塔利班呀乜乜咁樣梗唔係嘅。好啦咁仲有一啲基本嘅資料呢就係原來佢都係一個多民族國家。咁佢就我哋中國就好巴閉啦成日話我哋多民族國家即係56個民族啊中國咁樣啦係咪咁其實大部分都係喺西南邊為多啦咁但係呢原來伊朗呢係有85個民族犀利。咁所以呢當然其實又係同我哋中國一樣嘅佢雖然有85個民族但係佢有一個即係主導性嘅民族正如我哋中國我哋就係、 就係、是、漢 族漢人啦。咁呢喺伊朗呢就係、是、波斯人即係波斯佢哋一個民族嚟嘅。咁但係原來喺波斯呢個民族之外仲有成80幾個民族。咁所以有啲民族呢真係講啲話呢當地波斯人都聽唔到㗎。咁正如係啦我哋去西雙版納啊都聽唔到啦。 咁呢個真係唔知喎因為 我哋去潮州聽唔到呢潮州係廣東嚟嘅添。 但係對呢波斯原來有咁多民族呢真係呢個 係多民族嚟嘅。但係嗰啲即係都係叫少數民族啦。咁仲有一樣嘢呢講到宗教有趣㗎就係頭先我講呢就話波斯最原始嘅宗教呢就係拜火教啦。咁但係拜火教呢其實而家喺伊朗呢其實個人數係好少少㗎喇已經係咪因為佢已經係全部伊斯蘭化啦嘛佢係俾啲阿拉伯人即係入侵之後七世紀嗰陣時呢佢係全部轉曬咗去伊斯蘭㗎喇咁不過始終因為拜火教呢都係佢哋即係祖先嘅宗教啦咁佢哋都係保護嘅其實其他嘅宗教呢就真係甚少㗎喇即係喺伊朗即係清一色尤其佢係政教合一嘅添啦即係伊朗啦確實咁但係呢佢話信拜火教嘅人呢可能都係得幾十萬嘅啫頂多係幾十萬嘅 可能更少。咁、有啲拜火教嘅人呢其实就遍布全世界啦。咁、包括香港有嘅。 係好似有个拜火教嘅建筑。 係啦喺边度啊 我又唔好似係咪港岛嘅但係。係 其实呢就喺禮頓道。 哦。 保良局啊。保良局對面有一座嘅建築物呢、啊、上面你就見咗嗰、那個喺嗰、個公仔嘅、就係、是、有一個人側面嘅企喺度咁但係左右兩邊呢就伸咗對翼出嚟但嗰對翼呢個頂部就平嘅一直線咁樣嘅即係伸得好出下嘅咁佢身上面有幾個圈咁樣、其實呢個就係嗰個拜火教 咁要睇下喎 嗰個符號呢嗱第時如果大家即係冇見過呢就特登走去保良局啦銅鑼灣啦就望一望嗰邊呢就知道係有嘅咁但係好似呢我聽我嗰、領隊啦即係佢講香港人嚟㗎另一女就係佢話香港嘅拜火教呢佢好似如果冇記錯係大概二三百人。 二三百人。都好多啦。 都好多係咪好啦咁但係所以呢就而家嘅伊朗呢基本上就係回教㗎啦咁。咁我遊歷過嘅城市呢其實當然頭先講過就係首都德克蘭啦。咁就其實仲有好多呢有啲係大城市但有啲就唔係大就係、是、主要因為佢有古蹟啫。咁所以就包括呢我哋其實都係坐旅遊巴㗎所以有啲都幾長程有去過庫姆啦卡尚啦一個大嘅城市古代好出名嘅叫伊斯法罕啦、有皇宮喺度嘅。咁切拉子啦切拉子最重要啦因為有大流士嘅宮殿波斯波利斯咁又去庫曼啊阿茲德啊咁樣嘅。咁但都去唔晒、即係有一兩個大城市我哋都去唔到啦因為實在太大啦嗰度吓。好咁呢就再講返呢頭先我話佢呢即係同好多國家係比鄰嘅。頭先講過喺北面呢就係、有亞美尼亞啦同亞塞拜疆啦咁同埋呂海啦。咁、然後呢喺東面呢其實佢就東北角有土庫曼、然後就係阿富汗然後就巴基斯坦。咁、然後南面呢基本上就係波斯灣啦。同埋嗰個亞曼海呀、好咁然後呢打返去西面呢即係西南面嗰度呢其實就係伊拉克嚟㗎啦西面西南面。咁但係呢西北面呢都仲同呢一個呢係土耳其都有少少接壤嘅。咁所以嘩即係佢環繞住佢呢都有成即係十八個國家。咁所以佢個邦交呢都要搞得好似得。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1980年嗰陣時呢就搞唔好就係同伊拉克呢有拗撬都係邊界。有問題嘅啫嗰陣時佢本來簽咗和議嘅咁但係呢就應該都係呢個侯賽恩㗎啦即係伊拉克嘅狂人啦係咪咁侯賽恩咁撕毀個和約就1980年嗰陣時咁就話要攞返應該屬於伊拉克嘅領土咁就伊朗死都唔俾於係一打上嚟陰公一打打咗八年就叫兩伊戰爭。咁兩伊戰爭呢講一樣即係我親身經歷都好有趣嘅因為我1982年呢就天文台派我去斯里蘭卡就開會去個可倫坡 Colombo 咁嗰時香港係絕少人去呢個地方嘅即係我好興奮啦因為好陌生呢個地方係咪咁但係世界氣象組織就搞咗一個叫做 training seminar 即係一個培訓嘅即係研討嘅課程啦咁我都去成兩個禮拜嘅喺斯里蘭卡咁但係開會嗰陣時呢咁我哋所有呢啲世界氣象組織嘅成員國好得意呀都係香港都係一個好特殊嘅地位香港本來係當時係英國殖民地咋嘛但係我哋有獨立嘅會籍㗎喎我哋唔係跟英國㗎喎咁所以就 Hong Kong 係一個 membership 嘅